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之际，我国驻华大使馆12号举行了宴会。宴会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王家瑞等有关部门干部应邀出席，还有我国驻华临时代办朴明浩和使馆官员出席。另外，我国大使馆10号为各国驻华外交代表举行了宴会。